新传媒数下天台 Capital 9500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首先关注国会新闻，政府未来四年将会拨款大约8000万元，推出新的住家数码共享计划，为大小业的家庭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宽频服务和电脑。同新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在国会讲，计划将在四月推出，大约有6万户的家庭将会受益，符合资格的住人住户家庭每月的宽频费用大致5000元。杨立明也宣布啊，政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互联网安全行为准则，规定此前三秒入闸采取措施，为本地的用户打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空间。政府推出更新版的专业服务行业转型蓝图，以加强新加坡作为良善商业中心的地位。苗共部长颜锦荣讲，政府将会同利益相关者合作，协助国人提升技能，以把握机会实现家的产业的两位的进一步富。政府也将推出创新彩年利计划，协助和鼓励新创的企业彩年利沙企起步和发展。另外苗共部政务部长李新辉宣布，我国南部的岛屿拿着如此到下个一次将会分阶段推出大滩小土教屋住宿，为游客增添休闲的好去处。其他本地的消息方面，今年的总统挑战将会专注于为康复者提供更多的援助，并且为86家相关护理中心和机构筹集资金和提供资源。哈里马总统昨日宣布，今年的总统挑战正式启动，2023年华沙次州理事会中央总会祝贺金开放申请，超出本地中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只爱家庭的中小业取2400元或以下，或者家庭的人均小业不超过800元。学生或者是父母其中一个人是华族新加坡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助学金，截止日期是下个月15日。江湾地铁站附近的上任路熟悉中心，天彩下个月13日重开。熟悉中心安装在善的作业，翻善在厕所、风扇和通风系统也不得提前，全到昨日开始下去重命意，至今未停本地中铺。今早的气温降到约是21度左右，根据气象署官网的资料，牛顿清晨5:07录得的21.2度，是今年截至早上8点以来的最大的气温，最高温度却是在5:12.15，东海岸公园达到23.8度。报告完毕。